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克里斯朵夫和孩子说起了德语来，孩子乱七八糟地说着，语法也不准确，可是非常有把握。他很聪明，机灵，懂得的少，猜到的多，常常猜错。那个时候他自己先笑开了。他挺有劲儿地讲着他的旅行，讲他看的书。他看的很多，匆匆忙忙的，浮光掠影的，只看着一半，把没有过目的自己造出来，但永远受着一种强烈而新鲜的好奇心刺激，到处寻找使自己兴奋的因素。他从这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，眉飞色舞地讲着他受过感动的戏剧或作品，所有的知识都毫无系统。他会看一本不入流的书，而偏偏不知道那是最出名的。这些都很有意思，可是你要不用功的话，绝不会有什么成就。 哦，我用不着，我们有钱。 该死，这个话可严重了。你愿意做一个一无所用一无所事的人吗？ 哪里，我什么都要干，一辈子只干一行太傻了。 可是唯有这样，一个人才能把本事干得像个样。 有人是这么说的呀。 怎么，有人是这么说的？我就是这么说的。瞧，我把自己的一行研究了40年，才有点门径。 学本领就得花40年，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做呢？ 哈哈哈哈，小家伙，你倒会顶嘴呢。 我愿意做个音乐家。 那么马上学也不算早了，要不要我教你啊？ 哦，那我多高兴啊。 你明天再来，我要瞧瞧你有多大的出息。要是你没出息，我就不许你碰钢琴。要是你有天分，咱们就可以想法教你有点成就。但我得先告诉你，你非得用功不可。 我一定用功。 乔治说着快活极了。他们把约会定在第二天。临走，乔治想起明天已经有别的约会，后天也是的。对了，这个星期简直没有空，于是他们另外定了一个日子和终点。但到了那一天那个时间，克里斯朵夫空等了一场，大为失望。他想到能够再见到乔治，竟喜欢的像个小孩子一样。这个意想不到的访问使克里斯朵夫的生活有了光明，他为之那样的快乐感动， 甚至当夜没有能睡觉，不甚感激地想到这小朋友是代替他的朋友来看他的。他对着脑子里那张可爱的脸微笑，孩子的天真可爱又调皮又老实的谈吐完全把他迷住了。他体会着这种醉意，耳朵里跟心里只听见嗡嗡地响着，快乐的情形像他和奥利维定交的时候一样。同时他还有一种更严肃的几乎是虔诚的感情，因为他的心除了活人以外又看到了故人的笑容。乔治失约以后，克里斯朵夫一连等了好几天，始终没有人来，也没有一封道歉的信。克里斯朵夫悲伤之下竭力想出理由来原谅孩子，他不知道他的住址，即使知道了也不敢写信去。老年人的喜欢青年人是不好意思把少不了对方的心情表示出来的，他知道青年人的心里并没有这种需要，双方的情势根本不同，而我们最怕用感情去强制一个对我们并不在乎的人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消息全无。克里斯朵夫虽然很难过，却硬着头皮不去想法找耶南一家的踪迹，只是每天等着。他也不上瑞士去，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。他觉得自己荒唐，但再没有兴致旅行了，直到九月才上枫丹白露去住了几天。十月将近的时候，乔治·耶南跑来敲门了，他若无其事地道了歉，对于失信的事没有一点惭愧的神气。 我没能来，后来我们又动身到布列塔尼去了。 你该写信给我呀。 是的，我想写信的，可是我老是没有空，并且 我也忘了，把什么都忘了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十月初。 十月初你又等了三个星期才来看我。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你母亲不准你来？是不是她不喜欢你来看我？ 不，正相反，今天还是她叫我来的呢。 怎么？ 暑假以前我来看过您之后，回去一五一十的都跟她说了，他说我做得很对，他问起您，这个那个的问了好多话。三个星期以前我们从布列塔尼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要我再来看您，八天以前他又提了一次，今天早上知道我还没有来，他生气了，要我吃过中午饭立刻就来，不许再拖了。 你跟我讲这些不觉得难为情吗？知道人家逼你，你才肯到我这儿来？ 不是的，您别这样想。哦，我使您生气了，对不起。我真糊涂。尽管骂我吧，可是别恨我。我很喜欢您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了。人家并没有强迫我。第一，人家只是强迫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。 坏东西。那么你关于音乐的计划怎么样了？ 我老在想啊。 光是想就会成事吗？ 现在我要开始了，最近几个月的确忙不过来，我有多多少少的事要做，可是现在您瞧着吧，我要用功了。当时您还肯教我的话。 你这是开玩笑了。 您不拿我当真吗？ 不当真。 讨厌，没有一个人把我当真，我灰心透了。 要看你用功的时候我才把你当真。 那么马上就来。 我没空，明天吧。 不，明天太远了，我不能让您在这一天之内瞧不起我。 你多讨厌啊。 哎呀，求您了。 克里斯朵夫看着他那些缺点，笑了笑，叫他坐在钢琴面前，和他谈起音乐来。他问了乔治几句，又要乔治解答几个和声方面的小问题。乔治根本不太懂，但他的音乐本能把他的愚昧无知给补足了不少。虽则不知道和弦的名字，他居然找到了克里斯朵夫所要的和弦，便是找错了，那种笨拙也显出他特有的趣味和特别敏锐的感觉。克里斯朵夫的批评，他先要讨论过了才肯接受，而他提出的那些很聪明的问题又表示他非常的真诚。不承认艺术是一种教条式的公式，而是要经过自己体验的。他们所讨论的并不限于音乐。提起和声的时候，乔治谈到了一些图画、风景、人物。他像野马一般的不受束缚，得时时刻刻地把他拉回来。克里斯朵夫往往没有这种勇气，他听着这聪明活泼的小家伙嘻嘻哈哈的东拉西扯，觉得挺好玩。他的性格和奥利维完全不同，父亲的生命是一条埋在地下的河，默默无声地流着，儿子却完全暴露在外面，像一条使性的溪流，在阳光底下玩耍，消耗他的能量。可本质上是同样纯洁的水，像他们俩的眼睛一样。克里斯朵夫微微地笑着，看到乔治有某些出于本能的反感，看到他喜欢的东西跟不喜欢的东西都是他熟识的，还有那种天真的执着，对自己喜欢的人倾心相与的热情。所不同的是，乔治喜欢的对象太多了，使他没有时间爱一个对象爱得那么长久。下一天和以后的几天，乔治都来了。他对克里斯朵夫有了那种青年人的热情，把他教的东西都学得很有劲儿，然后高潮低下去了，来的次数减少了，然后他不来了，又是几个星期的没有踪影。他轻佻健忘，自私的天真，亲热的真诚，心地很好，非常聪明，可舍不得用这个聪明。人家因为喜欢看到他，便处处原谅他。他是幸福的。克里斯朵夫不愿意批评乔治，也不怪怨乔治。他写信给雅格丽娜，谢谢他叫儿子来看他。雅格丽娜附了一封短信，显而易见是压着感情写的。他只希望克里斯朵夫照顾乔治，指点他怎么做人，语气之间没有想和克里斯朵夫见面的表示。为了怕触动旧事，也为了高傲，他不敢来找他。而克里斯朵夫也觉得不被邀请就没有权利先去，所以他们不相往来，只偶尔在音乐会里远远地看到，还有孩子难得的访问，使他们之间有点联系。冬天过去了，格拉齐亚很少来信，他对克里斯朵夫始终持着忠实的友谊，但因为是真正的意大利女子，很少感伤气息，只关心现实，所以他即使不一定要看到了朋友才会想起他们，至少要看到了他们才会想起跟他们谈天的乐趣。为了保持心中的记忆，他非要把眼睛的记忆常常更新一下不可，因此他的信变得简短而稀少了。他从来不怀疑克里斯朵夫的友谊，好似克里斯朵夫从来不怀疑他的友谊一样。但这种信念所能给人的多半是光明，而不是热度。克里斯朵夫对于这些新的诗意，不觉得怎么难过。音乐方面的活动，尽够消磨他的光阴。 到了相当的年龄，一个强毅的艺术家大半在艺术中过活，实际生活只占很少的一部分。人生变了梦，艺术反倒成了现实。和巴黎接触之下，他的创造力又觉醒了。只要看到这个大家都在埋头工作的都市，你就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便是最冷静的人也会感染他的狂热。克里斯朵夫在健康的孤独生活中休息了几年，养精蓄锐，又有了一笔精力可以拿来消耗了。法国人的不知厌足的好奇心，在音乐的技术方面有了新的收获。克里斯朵夫拿着这笔新的财产，也开始去搜索他的新天地。他比他们更粗暴，更野蛮，比他们走得更远。但他现在的这种大胆的尝试，再也不是凭本能去乱碰的事了。克里斯朵夫一心一意追求的是清楚明白。他的天才一辈子都是跟着缓一阵急一阵的流水的节奏，它的规则是每隔一个时期就得从这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，而把两端之间的空隙填满。前一个时期，他把自己整个交给在秩序的面网底下闪耀发光的一片混沌，甚至还想撕破面网看个真切。可是他忽然感到，要摆脱混沌的诱惑，重新把理性盖住人生的谜了。罗马那股争掠天下的气息在他身上吹过了，像当时巴黎艺术一样，他也渴望着秩序，但并非依照那般疲倦不堪的开倒车人的方式，他们只能拿出最后一点精力保护他们的睡眠。也不是华沙城中的秩序，那些好好先生回到了圣桑与勃拉姆斯的路上，回到了一切艺术上的勃拉姆斯，把学校里的功课做得挺好，因为求安静而回到平淡无味的新古典派去了。他们的热情不是消耗完了吗？哼，朋友们，你们疲倦得真快。我所说的不是你们的秩序，我的秩序不是这一类的，而是要靠自由的热情与意志之间的和谐建立起来的。克里斯朵夫在自己的艺术中竭力想做到这一点，就是使生命的各种力量得到平衡。那些新的和弦，那些被他在音乐的深渊中挑起来的妖魔，它是用来建立条理分明的交响乐的，建造阳光普照的大建筑的，像盖着意大利式穹隆的庙堂一样。这些精神的游戏与斗争消磨了克里斯朵夫整个的冬天，而冬天过得很快，虽则有时候克里斯朵夫在黄昏时做完了一天的工作，回顾一生的成绩，也说不出冬天究竟是短是长，自己究竟是少是老。于是人间的太阳射出一道新的光明，透过幻梦的幕，又带来了一次春天。克里斯朵夫收到格拉齐亚一封信，说预备带着两个孩子到巴黎来。他早已有这个计划，格兰德几次三番地邀请过他，可是要他打破习惯，离开心爱的家，走出懒洋洋的恬静的境界，回到他所熟识的巴黎漩涡中来，是需要打起精神的，而他就怕打起精神，便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。那年春天，有种凄凉的情绪，也许是什么暗中的失意，使他想离开罗马。恰好当时有传染病流行，他便借此机会带着孩子们赶快动身了。写信给克里斯朵夫不多的几天之后，他人 也跟着来了。他才到高兰德家，克里斯朵夫就去看他。克里斯朵夫发觉他迷迷惘惘的，仿佛心还不在这儿。他看了有点难过，却不表示出来。现在他差不多把自己的自我牺牲完了，所以变得心明眼亮。东德格拉奇亚有一桩极力想隐藏的伤心事，他便不让自己去探索，只设法替格拉奇亚排遣，嘻嘻哈哈地说出他不如意的遭遇，他的工作，他的计划，一方面不着痕迹地把一腔温情围绕着格拉奇亚。格拉奇亚被这股不敢明白表露的柔情渗透了，知道克里斯朵夫已经猜着他的苦闷，大为感动。他把自己那颗哀伤的心依靠着朋友的心，听他讲着两人心事以外的别的事。久而久之，怅惘的阴影在朋友的眼中消失了，两人的目光更接近了，越来越接近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克里斯朵夫和他谈话的时候突然停下来望着他。 什么事啊？ 今天你才算是回来了。格拉奇亚微微一笑，轻轻地回答说， 是的。 要安安静静地谈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两人难得有单独相对的时间。格兰德常常陪着他们表示殷勤，使他们觉得太殷勤了些。他虽则有许多缺点，人倒是挺好，很真心地关切着格拉奇亚和克里斯朵夫，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会使他们厌烦。他的确注意到他所谓的克里斯朵夫与格拉奇亚的调情，调情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，他看了只会高兴，只想加以鼓励，但这正是人家不希望他做的。他们但愿他别过问跟他不相干的事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或是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一句心照不宣的话，暗示他们的友谊，就会使克里斯朵夫与格拉奇亚沉下脸来，把话题扯开去。高兰德看到他们这样的矜持，不禁竭力寻思，把种种可能的理由都想遍了，只漏掉了一个，那就是真正的理由。还算两个朋友的运气，高兰德不能坐定在一个地方，他来来往往，进进出出，监督家中所有的杂物，同时有几十件事情在手里。在他一出一进之间，只剩下克里斯朵夫与格拉奇亚单独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才能继续那些无邪的谈话。两人从来不提到彼此的感情，只交换一些身边的琐事。格拉奇亚拿出她女人的脾气，盘问克里斯朵夫的日常生活。他在家里把什么都搞得很糟，老是和打杂的女仆吵架，他们对克里斯朵夫虚报账目无所不为。格拉奇亚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同时因为克里斯朵夫不会管事，格拉奇亚有点像母亲可怜孩子那样的心情。 如果我富有，我会有很多藏书，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，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，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？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？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，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有一天，高兰德把克里斯朵夫和格拉齐亚纠缠得比平时格外长久。等高兰德走开了，格拉齐亚不禁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可怜的高兰德，我很喜欢他，他把我闹得多烦。”啊，如果你是因为他把我们闹得心烦才喜欢他，那么我也喜欢他。克里斯朵夫说。格拉齐亚听着笑了。告诉我，你允许不允许我上你那边去一次？克里斯朵夫听了，浑身一震。上我那边，你会上我那边去吗？那不会是你不高兴吧？ 不高兴？哦，天哪！ 那么星期二行不行？ 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哪一天都行。 那么定准星期二下午4点。 好，你真好。你真好， 别忙。我还有一个条件呢。 条件？干什么？啊，随你吧。你知道，反正你要我怎么办都可以，不管有没有条件。 我喜欢有个条件， 我答应你就是了。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条件呢？ 那有什么相干？我答应完了就完了，什么条件都依你。 那也得先听一听啊，你这个死心眼儿的。 啊，好。说吧。 就是从现在起，你家里不能有一点变动，听清了没有？一点都不能变动，你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要保持原状。 克里斯朵夫立刻拉长了脸，愣住了。这算是哪一门啊？ 你瞧，我早告诉你别答应得太快，可是你已经答应了。 你为什么要？ 因为我要看看你家里的情形，你平时并不等我去的时候的情形。 可是你得允许我。 不，我什么都不允许。 至少 不，不不不，你说什么我都不爱听。或者我干脆不上你那儿去倒也没关系。 你知道我什么都会答应你的，只要你肯去。 那么你答应了？ 是的，是的。 一言为定了？ 是的，专制的皇后。 她好不好呢？ 专制的王后不会好的，只有被人喜欢和被人恨的两种。 我是两者都是，对不对？ 不，不不不，你是被人爱的。 那你真是哭笑不得了。到了那天，格拉齐亚来了。克里斯朵夫素来把答应人家的话看得挺认真，在乱七八糟的屋内连一张纸都不敢收拾，觉得移动一下便是失信。但他心里很难过，一想到朋友看了这情形作何感想，就非常难为情。他好不心焦地等着。格拉齐亚来的时间很准，只迟到了四五分钟，很稳健地迈着小步踏上了楼梯。打铃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已经站在门背后了，马上开了。格拉齐亚穿着朴素大方，从他的面网中间，克里斯朵夫看见他眼神很镇静。两人低声道了一声好，握着手。他比平时更沉默了，又局促又激动，一声不出，免得显出心里的慌乱。克里斯朵夫请他进来，早先预备下的对于屋子的杂乱向他说几句道歉的话，结果也没说。格拉齐亚坐在一张最好的椅子里面，他坐在旁边。 这就是我工作的屋子。 克里斯朵夫所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。大家静默了一会儿，格拉齐亚从容不迫地望着，非常慈爱地微微地笑着。他也有些心慌意乱呢。他看到屋子里的凄凉景象，大为感触。过道又窄又黑，环境萧然，到处是寒酸香。他很同情这位老朋友，一辈子做了多少工作，受了多少痛苦，也有了点名气，而物质生活还是这么清苦。同时他也注意到，克里斯朵夫不在乎起居的舒服不舒服，房间里四壁空空，没有一张地毯，没有一幅图画，没有一件艺术品，没有一张沙发，除了一张桌子，三张硬椅，一架钢琴而外，再没有别的家具。和几册书乱堆在一起的是许多纸张，而且到处都是纸，桌上、地下、地板上、钢琴上、椅子上。格拉齐亚看到克里斯朵夫这样诚心的守约，不禁微微地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指着克里斯朵夫的座位问道：你是在这里工作吗？ 不，在那边。 克里斯朵夫指着屋内最黑的一角和背光摆着一张矮矮的椅子。格拉齐亚走过去，有模有样地坐着，一声不响。两人默然相对了几分钟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克里斯朵夫在钢琴前面坐了下来，临时即兴弹了半个小时，觉得自己整个被朋友的精神包围了，心里只有一片欢乐的感觉。他闭着眼睛，弹着一些奇妙的东西。于是格拉齐亚体会到这个房间的美，其中充满了出神入化的音乐。他也听到了这颗热爱的苦恼的心，仿佛就在自己胸中跳动。音乐完了，克里斯朵夫还对着钢琴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，随后听见朋友在背后抽噎着声音，才掉过身子。格拉齐亚走过来抓着他的手，轻轻地说了句：谢谢你。他嘴巴有点哆嗦，闭着眼睛。克里斯朵夫也把眼睛闭上了， 两人这样的握着手过了几秒钟，时间停止了。格拉齐亚重新睁开眼睛，为了压制心中的慌乱，他问：能让我瞧瞧别的屋子吗？克里斯朵夫也很高兴能避免感情的激动，便打开了隔室的门，可是他马上觉得很难为情，里头摆着一张又窄又硬的铁床。卧室里还有一口乡下人用的五斗橱，墙上挂着贝多芬的头像，进床的地方值不了几个钱的匣子里放着他母亲和奥利维的照相，五斗橱上另外有张格拉齐亚15岁时的照片，那是他在罗马的照相簿里偷来的。克里斯朵夫当时就招认了，请格拉齐亚原谅。格拉齐亚瞧着照片说：在这张相上你居然认得我吗？ 认得，我还记得你那时的模样呢。 两个人中你更喜欢哪一个？ 你始终没有变，我总是一样的爱你。 我到处都认得你，便是在你小的时候照片上也认得。我在这个幼虫身上已经能感觉到你整个的灵魂了，单凭你的灵魂我就知道你是不朽的。我从你出生的时候起，出生以前起就爱你了，只爱到你。 克里斯朵夫不说了，格拉齐亚也一言不答，心中充满了爱，不胜惶惑。他回到了书房，克里斯朵夫指给他看窗外的一株小树，说是他的朋友，许多麻雀在树上聒噪。格拉齐亚说：现在咱们来吃点点心吧，茶叶跟蛋糕我都烧来了，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有的，而且我还带着别的东西。把你的大衣给我。 我的大衣？ 是的，给我吧。格拉齐亚从手包里掏出针和线。 怎么，你 前天我看见有两个扣子快掉下来了，现在到哪儿去了？ 不错，我还没有缝上去。哎呀，太麻烦了。 可怜的孩子，拿来给我吧。 那多难为情，别管， 去沏茶。 克里斯朵夫把水壶跟酒精灯端了进来，一会儿都不肯离开朋友。格拉齐亚一边缝一边很俏皮的在眼梢里看着克里斯朵夫笨拙的举动。喝茶的杯子都是残缺的，用的时候不能不小心。格拉齐亚认为这些茶具简直要不得，克里斯朵夫却一本正经的辩护，因为那是他和奥里维同居时代的纪念物。格拉齐亚快走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问： 你不笑我吗？ 笑什么？ 屋子里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的。 我慢慢会把它整理好的。 格拉齐亚走到门口预备开门了，克里斯朵夫忽然跪在地下亲吻了格拉齐亚的脚。 你干什么？ 疯子， 亲爱的疯子，再会吧。 格拉齐亚约定以后每星期在同一天上到这儿来，要克里斯朵夫答应不再做出癫狂的行为，不再跪在地下亲吻他的脚。 克里斯朵夫被他温柔安静的气息感化了，便是在情绪激动的日子里也同样受到影响。他一个人私下想到格拉齐亚的时候，往往热情冲动的厉害，但见了面，他们永远像两个不拘形迹的好朋友。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一个字或一个举动会引起格拉齐亚不安的。到了克里斯朵夫的节日，格拉齐亚把奥洛拉穿扮的跟自己初遇克里斯朵夫的时代一模一样，又教孩子在琴上弹着克里斯朵夫当初教他弹的曲子。这种情谊，这种温柔，这种深厚的友谊，和许多矛盾的心情混在一起，他是轻浮的，喜欢交际，受人奉承，就是被傻瓜们奉承也觉得高兴。他会卖弄风情，除掉和克里斯朵夫，甚至和克里斯朵夫也不免。克里斯朵夫要对他表示温柔的话，他会故意装着冷淡矜持，倘若克里斯朵夫表示冷淡与矜持的话，他却装出温柔与亲热的态度调引他了。不用说，她是女人之中最规矩的女人，但就在最规矩的女人身上，有时也会露出风骚的本性。她要敷衍人，适应社会的习惯，她很有音乐天分，懂得克里斯朵夫的作品，但不十分感到兴趣。克里斯朵夫也很知道，对于一个真正的拉丁女子，艺术的妙处在于能够归纳到人生，再由人生归纳到爱情，而所谓爱情是藏在肉感的困倦的身体中的那种爱情。至于波澜起伏的交响乐，英勇壮烈的思想，北欧人那种醉心于理想的热情，对他是不相干的。他需要的音乐，是能够使他费最少的力量，把藏在心里的欲念舒展出来的那种音乐，是有热情，而不至于使他精神疲劳的那种歌剧。总之，是伤感的，有刺激性的，懒洋洋的艺术。他性格软弱，很容易变化，凡是正经的研究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做。他需要消遣，今天说明天要做某一件事，到了明天不一定会做。幼稚和使性的地方不知有多少，女人的骚乱的天性，病态的不讲理的脾气常常会发作。他也感觉到这些，便想法躲起来，让自己孤独几天。他知道自己的弱点，恨自己脾气压制得不够。既然那些弱点使朋友伤心，有时他为了他做着很大的牺牲，而他根本没有觉得。但归根结底，天性总是强于一切，并且格拉齐亚受不了克里斯朵夫有支配他的神气。有一两次，为了表示独往独来，他故意做了跟克里斯朵夫要求的完全相反的事。过后，他懊悔了，轻野扪心，埋怨自己没有使克里斯朵夫更快乐。他爱克里斯朵夫的程度远过于表面上所表示的。他觉得这场友谊是他一生最宝贵的一部分。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，一朝相爱之下，往往在分离的时候精神上最接近。克里斯朵夫与格拉齐亚没有能够结合，固然是由于小小的误会，错处也不像克里斯朵夫所想象的完全在他这方面。便是从前格拉齐亚爱着克里斯朵夫的时代，格拉齐亚会不会嫁给他也是问题。 也许格拉齐亚肯把生命为他牺牲，可是格拉齐亚能一辈子和他共同生活吗？格拉齐亚明知道自己爱着丈夫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丈夫是格拉齐亚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，他仍旧像从前一样爱着他。但那种爱的程度，是格拉齐亚从来没有爱过克里斯朵夫的。那是感情的神秘，肉体的神秘，自己觉得并不体面而瞒着心爱的人的。一则为了敬重他们，二则为了觉得自己可怜。克里斯朵夫因为是纯粹的男人脾气，绝不能猜到这些，但有时也会灵机一动，发觉最爱他的人其实并不把他放在心上。可见一个人在世界上对谁都不能完全依靠，他心中的爱并不因此受到影响，甚至也没有什么牢骚。他被格拉齐亚和平的气息笼罩了，对什么都平心静气地接受了。人生有些东西原来是你不能给的，为什么要怪怨你呢？你的本来的面目不是已经很美很圣洁了吗？蒙娜丽莎，我们应当爱你的微笑。克里斯朵夫把朋友的优美的脸长时间地打量着，看到许多过去未来的事情。在他幽居独处的悠长的岁月中，在旅行中，观察多于说话的结果，使他学会了揣摩脸相的本领，懂得面部的表情是多少世纪培养成功的丰富复杂的语言，比嘴里讲的更复杂到了千百倍的语言。整个民族性都借他来表白了，脸上的线条和嘴里的说话是永远成对比的。比如某个少妇的侧影，轮廓清楚，毫无风韵，像百恒琼斯一派的素描，像个悲剧的角色，似乎有股神秘的热情，嫉妒的心理，莎士比亚式的苦恼把他侵蚀着，但一开口，明明是个小布尔乔亚，愚蠢无比，连他的风骚与自私也是平凡的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相貌上表现的那种可怕的力量。然而那热情，那暴力之气的确在他身上，将来用什么形式发泄出来呢？是孜孜为利的性格吗？是夫妇之间的嫉妒吗？还是了不起的毅力，或是病态的凶恶？我们无从知道，甚至这些现象在本人身上来不及爆发，倒先遗传给他的后人了。但这个因素老是无形中照在那种族的头上，像宿命一样。格拉齐亚也承受着这份乱人心意的遗产，在古老家庭的所有遗产中，这一份是保存的最完整的。他至少认识这一点，一个人真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知道自己的弱点，才能使自己即使不能完全做主，至少能控制自己的民族性，才能把宿命作为自己的工具而加以利用，拿它当作一张帆似的，看着风向，把它或是张起来，或是落下去。格拉齐亚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便听见心中有好几个令人不安的声音，那声调都是他熟悉的，但在他健全的心灵中，所有的不协和音终于融合了，他们被他的和谐的理性做成了一条深邃的、柔和的乐曲。